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早安。 师父早安。 那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6点。 那差不多在中殿，对不对？那我们应该现在，学怎么过大所愿。嗯。那今天还是联系那个，博怀先知，管理自己跟那个一个所愿。下午如果你们觉得方法够明显，那你们可以慢慢开始，记得我怎么过大所愿，它有一个次第，明天我们可以一起修，我们有讲过那个四无量心的智慧，四无量心的智慧，跟无量智慧有关系，我们也有讲过阿毗达摩分别很多种智慧，在多种智慧里面有小智慧、大智慧、无量智慧，无量智慧是属于解脱，为什么？在解脱里面，罗汉佛不是zombie，他们很敏感，比我们敏感得多，所以他们分辨很清楚。不过，他们不执着分辨，他们的秘密是在哪里？不收。不说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什么菜做得好，什么菜不做得好，对不对？他们知道很清楚，他们也知道什么一些花很好看，公园很好看。一些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他们都知道很清楚，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知道很清楚。不过不收，不收的意思不是没有了解，有了解，不过不执着，对不对？这是不收，不收。不是说他没有灵啊可以的说，没有灵啊不可以的说，没有灵啊可以的不可以的说，灵啊很清楚，不过心不执着，不执着就是不收，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执着，不执着呢超越我们众生的限制，那我们众生的限制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最容易看得到，我们看任何的所缘众生，我们已经开始想他是好他是不好，他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要还是不要，很可爱还是不可爱，对不对？那结果因为这种倾向，我们的心丢掉它的平等，因为丢掉它的平等，所以它有很深的倾向调剂还是红尘，这个倾向很深。这是其实众生的轮回是靠这种倾向，这是无明， 所以佛是了解不顾不的时候，对有智慧的人是可以的，因为他保持真言，保持真知，所以没有烦恼，没有挑剔，没有红尘，没有无聊，不需要刺激心，他体会他的境界，用寂静。如果没有智慧的人，体会不可以的时候，不苦不乐的时候，那他受不了，他一直要抓什么？因为他不会抓，所以他难过，所以无聊还是挑剔，还是找什么？依照佛法，你们可以未来研究那个尼达那巴哈尼达那苏达，大阿藏阿含经，佛是说明阿难多那个缘起。你不会了解缘起，如果你的心不是完全寂静。不是在三昧里面，只有佛跟罗汉，他们连续不断地留在三昧，所以他们没有烦恼。三昧是什么？是平等的心。在平等的心，所有的心说，心说是心的内容。没有心，没有内容，我们什么都不会分辨。因为心有内容，我们才会分辨。靠那些受想作意等等，这是心法。没有心法呢，你要分别什么？那心是好像镜子，它只是反应。你的所言如是反应，所以它是真如。有唯识的道理，还是大乘佛教的道理？它的内容就是心说，他们分别你的所言，他们给你快乐还是不快乐，还是给你担心，给你激进等等，都是心说的功能。不是心的功能，不是心妄的功能，一定要了解。那结果，这个破坏先知的修行是很重要。我们已经有讲过，在破坏限制的修行人，在能够了解他的真的所言是超越限制，所以破坏限制就是超越限制，现在即时论，其实北传佛教都是靠即时论所讲的道理，所以不管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们都学即时论。唯识也是靠即时论，没有即时论不会有唯识。那即时论是说明什么？ 第一就是心本来没有什么分别，对不对？第二，如果是真的所愿，那你没有办法破坏它；如果是假的所愿，你能够破坏，用手破坏，用嘴破坏，还是用心破坏，有没有？这个道理很重要。如果是真的所愿，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真的所愿就是真如，还是涅槃。还是用阿含经里面的道理，大乘佛教所讲的道理，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受想等等那些熏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有受，那就是令那所愿，你不会破坏这个事实，对不对？你有想，那就是取想的过程，你不会破坏这个事实，对不对？你有低阶的经验，那你有阴还是软还是粗还是花还是中还是精的经验，这个不会破坏，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才是真的。真的时间的经验，如果是涅槃，你也不会破坏，那就是真的出世经验。涅槃是无为，这个事实谁都不会破坏。所以什么是菩萨的修行？菩萨留在世事，不管那些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所用的概念，不过他了解他们很清楚，他只管世事，所以他如果起烦恼，那是很小小的烦恼，因为他的所以习惯在世事，不习惯在妄想。一切是底论，唯识只是讲这个而已，一直讲，不回来。这样修呢，渐渐你就可以成道，成菩萨地，你能够直接体会真如。真如是有时间的方面，也有出世的方面，都在一起。所以唯识是说明有三个世纪，有时间世纪、出世世纪，还有出世世纪。出世世纪就是无二法。什么是无二法？就是真如，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有讲过，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你是背后真如的了解跟事无量心的修行，这是最好的方法来体会真如。我们有讲过那些道理。 你要什么问题？ 出世什么？ 出世。 时间 是logika worldly， 出世是 super mundane。出世是超越这个分别 worldly mundane 跟 super mundane， 所以变成出世。世界的是。阿弥陀佛很重要。所以从菩萨的角度来看，出世才是真的。时间跟出世的分别只是临时的。其实上是假的。大乘佛教是强调无二法，对不对？是为无二法真入空才能够成佛。如果你是为时间跟出世，你可以解脱，不过不会成佛。所以佛是代表法，法是代表平等，对不对？法平等，我们众生不平等，所以在苦里面。所以我们众生需要法才能够处理我们的问题。因为法是平等，我们不平等。我们不平等，所以受苦。罗汉平等，所以他不受。不过这个平等还不是圆满，要成佛，在这个平等变成圆满。因为罗汉还是有唯心的分别倾向，他不能够完全转移。依照唯识成道的过程，就是转移的过程。转移跟灭移，灭移是灭什么？阿拉耶。转移就是变成智慧。智慧的第一，在佛教里面就是平等，因为不平等，智慧不够，变成平等，智慧够，那拜拜轮回，临终要不要这样修？那法喜充满。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自心的修行有三个阶段，对不对？哪一个阶段？第二、第三，国大所愿。这个国大所愿，巴利文叫法拉纳，法拉纳其实就是法官。在十方 里面对一切众生法观，爱就是法观，真的爱就是法观 radiation， 你 radiate love， 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学修自性观，有舍益利益，在舍益利益也有你的念念法观，因为你的念念法观，你不用带你马上入定，一定要注意这个注意这个道理，在修行的过程，我的念念有法观没有法观，我教你们观想自己，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法观，有没有？所以如果你能够发观，那自信上变成自然，发观的所愿是一切众生在十方里面，如果你能够这样发观，那你就用你的法观对一个众生，对自己，对他，对你喜欢的他，你不喜欢的他，你对两个众生，三个众生，五个众生，一个城市的众生，这个小地球的众生，四方众生还是东方众生，都一样。为什么？无量心是一样，心没有无量那就不一样，心有无量那就一样。你对象一个人我还是无量人物都是一样，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这是自信修行的力量，有这个力量，那全部都会改变。所以在南传佛教，自信就是十波罗蜜之一。自信以后，南传佛教是讲什么波罗蜜？十波罗蜜。先法观释放一切众生，然后舍。如果你不会法观一切众生，你不要舍，你舍那变成罗汉，不会变成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不会，如果你要成佛，你不会舍众生，你先你要让法官他们才能够舍，所以佛是法身，法身是完全平等，众生不会平等，一些被传佛教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才会清楚。多半人学大乘佛教用机械的心，只是背诵那些道理，不过不了解。为什么？没有多多问，没有多多思，没有多多修，那就机械的接受。我是大乘佛教，你是小乘佛教。不了解，就是大乘佛教的相反。如果这样分别，在大乘佛教没有什么小乘佛，都众生平等。《金刚经》就是讲一直这个道理而已。 佛跟众生平等。Gordon， 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要多多问，多多思，才会了解那些道理，做他们自然。如果能够的话，那生活的品质会改变，就都不一样。佛法很有用，不过条件是我们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机械的学不一定有什么用，只是另外一个分别而已。这个世界已经有那么多分别，不需要再加在分别里面另外一个分别，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渐渐学法观一切众生在十方界，那这么说，什么是究竟智慧？在分别了解无分别，在无分别了解分别，无分别跟分别没有冲突，这是智慧。没有智慧，所以我们无法这样做。不过了解道理对于我们帮助很大。怎么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有，所以我故意的先教你们自心经，说明自心经。我们有另外一个道理来了解，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对不对？先愿一切众生安全快乐。在分别众生长的、短的、微细的、粗的、近的、远的，已经出生还没有出生，可见不可见，对不对？那些是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罗汉佛不是中宾，他了解很清楚众生是已经出生还是没有出生，他是大的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对不对？他是微细还是很粗鲁，他是仿佛还是是圣人，他都能够看到很清楚。所以在无分别里面对分别很清楚，在分别里面无分别。如果能够这样修，那你可以灭所以成佛， 专一。条件是一切是第六次说明你编织作业，对不对？你编织所愿是什么？编织所愿，编织所愿为珍珠。时间的珍珠，出世珍珠，都是珍珠。昨天我们有讲过，为菩萨，所有的相是珍珠。所以清净道论很有智慧，他的智慧还很好配合跟自心经的智慧。那一切众生怎么知道五个对象是无分别智慧，七个对象是有分别智慧？在里面包括一切众生，没有例外。同样的道理，先愿一切众生安全快乐，再分别众生。那什么是一切众生？那自心经没有说明，清净道论就是说明一切众生就是五个所缘。哪一个五个所缘？现在我们要研究第一所缘，萨埵萨达。萨埵是什么意思？一切。萨达什么意思？众生。萨达中文翻译为众生，不过其实清净道论很有意思，它是考巴利，在巴利 Saj 叫做执着， Sada 是 past participle 从执着，所以一切有执着的就是一切众生。Sajjati Pali 就是执着，执着就是烦恼。我们是众生，因为还有烦恼，所以我们很可怜。佛观我们好像小小调皮的孩子，还智慧不够，能做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佛前面我们都是这样小小调皮的孩子，没有智慧，不过很可爱。那萨埵萨达，从清净道论的分析叫做一切执着。所有的众生他们是众生，因为过去他们有执着，所以再来这个轮回，对不对？无明缘心，心缘识，众生就是什么？有识，所以是众生。没有识那就不是众生。所以分别依照他的业，对不对？我们都分别依照我们的业，也好，所以我们的分别是比较合理的，也不好，那我们的分别是完全不合理的，害自己害众生，对不对？ 那第一萨贝萨达，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什么？你们有学四个缘？现在因为是多数一切，所以本来就是阿维和后面，对不对？现在阿维拉很多，多数萨贝萨巴阿维拉很多，阿比亚巴加很多，阿尼嘎很多，苏皮亚巴南巴里拉很多，对不对？那第二无分别对象，我们都是众生，因为我们都执着。第二是什么？萨贝萨达萨贝巴纳。巴纳是巴尼，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气，一切有气。机器纸，可以这样翻译，对不对？一切机器纸，一切 机器纸， endowed with prana， endowed with 气，我们都是众生，所以我们都有气。如果没有气，那不是众生，对不对？ 就是有生命的众生，气的不是 气，气跟生命有关系，当然。所以我们都是众生，因为有气，没有气那就不算众生，对不对？在我们这个理解里面。萨贝萨达萨贝巴纳阿维拉洪都阿比亚巴加洪都阿尼嘎洪都苏基阿达那巴里哈洪都，愿一切机器值没有敌人，没有憎恨，没有痛苦，带自己的身体在快乐里面。萨贝萨达萨贝巴纳萨贝布嘎拉，什么是布嘎拉？布嘎拉，玄奘也翻译布嘎拉，因为就是人物，就是有心客，一切众生有他们的 personality。Buddhgala 就是 personality， 心壳可以这样翻译，对不对？还是有更好的翻译？没有。每一个众生有他的心壳，这是即时论是说明。Kamaja Loka Vaichitriyam， 什么是 Kamaja Loka Vaichitriyam？第五品，第一颂 ，Kamaja Loka Vaichitriyam， 那个 variety， variety 怎么说？多种类，是 Loka 就是世界的 variety， Kamaja 是野生的。野生的是世界的 variety， 为什么？连两只老鼠不会完全一样。如果研究，两只猫猫，两只鸟，不是完全一样，不可能。连昆虫。有 一些微细的差别，不是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这个业的不明，所以佛是说业是不可思议。所以虽然同胞还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有他的心课，有他的德书。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不会害众生。每个众生有他的德书，每个众生有他的业报，所有的众生业报不一样。谁是业报主？不是我们，无我。所以众生是无我。所以这个化身的那个白吉，他说那个达赖喇嘛等等，我们讲藏传佛教，我说那个化身的概念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你说他是他的那个化身，那这个一定有问题。不过他不会跟他一样，对不对？不依不依，那怎么他会变成跟他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朋友说，他跟共产党有关系，不但达赖喇嘛你也有关系。当然，如果你是靠分辨，很容易洗脑，变成你，对不对？那佛法不是不会靠分辨。Sabai sata, sabai pada, sabai bugala, sabai bugala, abe rahuntu, abhyapaja huntu, aniga huntu, sukiyatana parihantu. Nam syaga, sabai sata, sabai pada, sabai bugala.是前面，萨贝布达，萨贝布噶啦，我又对不起，好久没有教，所以第一、第二、第三是萨贝布达， 第四是萨贝布达拉，萨贝布达是从哪里来的？布达有梵文、巴利文很多意思是，依照清净道论，萨贝布达从布巴瓦，巴瓦蒂就是出现。我们是一切，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有出生。如果我们没有出生，我们怎么会变成众生？对不对？所以萨贝布达是一切有出生的。萨贝萨达，萨贝巴那，萨贝布达，阿维拉洪都。Abhya Pajahantu Abhigaha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Syaga Pugala Ji Sinkarja Sabbe Sata Sabbe Pana Sabbe Buddha Sabbe Pugala Avirahantu Abhya Pajahantu Anigahantu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那剩下最后是 Atabhava Pariyapana， 是很特别的名称，不好翻译，我不晓得中文他们怎么有翻译，你有清净道论这里 不取， 可以这样翻译。阿达是什么意思？阿特玛，阿特玛是我，在印度哲学，阿特玛是我，真的我叫阿特玛。印度哲学的最厉害的方面就是真的我就是布拉玛梵。这是最深的维多的意思，依照维丹达。那阿达是我，巴瓦，我们佛教都不相信，有阿特曼，对不对？不相信有阿达，那怎么叫他巴瓦？Bhava 就是真相 ，phenomena。Atta Bhava Pariyapana， Pariyapana 叫做有，具有，所以一切具有这个 phenomena 真相，人家叫我。那就是无取焉，无焉。所以连罗汉包括在里面，连世界无世界众生还是包括在里面，他们虽然无世界众生没有释放，他们还是有取焉，对不对？实际没有无机，不过无所谓。他没有说无机，他没有说实际，他只有说我，有我，所以是众生。没有我，那就不是众生。那这个我是人家叫我，我们不相信是真的。所以阿达帕瓦巴利亚巴那。这是很微细的语言，不容易翻译。佛跟大修行人，他们用很微细的语言，不容易，普通的凡夫不容易了解。Atabhava Pariyapana Ye Avera Hantu Abhyapaja Hantu anigaha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这是无隔无分别所言。那现在今天你们是修破坏限制，也是修一个人物，然后你们加这个智慧，这个一个人物是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他有什么？他是众生，他有妻，他有出生，他有他的个性，他有运，他有我，人所叫我。那明天我们就将七个有分别的所缘呢变成完全，那我们可以修法光，自信在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怎么修，一步一步修。那今天我们就休息15分钟，然后就直接开始修。修到11:30，怎么安排时间？45分。45，可能一些东西太困难了。75，可以做75分钟。如果不舒服，可以站起来，还是改变教，好不好？还是可以进行。我们就11:00到11:30，现在15分钟还是20分钟，可以去家家，也可以去外面家家，外面很好气氛。